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29集，再跑出来就打折你的腿二。陈欢不信张建忠的话，等他一走便偷偷摸摸去看了狗洞，竟然真的被堵上了。他试着挖开，可手里连块砖头都没有，只能悻悻作罢。他贴着墙角往门口挪，从门缝里往外头看，果然瞧见门口两边站着不少禁军。和以往的那些人不同，这些人看着十分凶悍，瞧见陈欢露出头来，纷纷抬手握住了刀柄。陈欢被吓得一哆嗦，嗖地缩回了头。他吓得心脏砰砰乱跳，靠着门板喘了好一会儿气才回过神来，不死心的又探头看了看，见禁军只是盯着他看，并没有真的要拔刀的意思，鼓起勇气往外头迈了一条腿。哐啷一声响，禁军的刀都被抽出来了。陈欢一哆嗦，连忙缩回身体，一溜烟回了偏点，跳上床榻裹紧了被子。他有些发愁，看来他这回偷跑真的惹怒了轩辕离，竟然下这么大的功夫拦他。他难道有这么可恶吗？他出去只是想看一眼而已，既没伤了谁，也没碍着谁，怎么就这么十恶不赦呢？陈欢有些泄气，也觉得自己没出息，人家不想让他看，他不看不就得了，多看他一眼又不会长肉，何必和自己为难。然而话说得再好听，陈欢还是想轩辕离，连梦里都是他。只是往常他还能梦见点好事情，梦见对方在床榻上带着点痴迷地看着自己，神情温和缱绻，美好的让人沉醉。可今天的梦却吓人多了，他瞧见轩辕离果然抓住了他，任由陈荣扒了狼雀的刀来砍自己的腿。他自梦中惊醒，抖着手摸了摸自己的腿，还在，只是温度有些低，即便裹在被子里也还是有些冰手，但腿还是自己的。陈欢松了口气，在被子里踢了踢腿，被窝被踢开，一股冷风灌进来，冻得他一哆嗦，连忙将被子再次裹好，连头也一起缩了进去。缓过神来，他又觉得不死心。张晋忠说两个人的感情已经越来越好了，说不定以后再见到人都是成双成对了，那时候再见人他就不是高兴而是心酸了。也就这么多时间，他必须抓紧，能多看一眼是一眼。然而他绞尽脑汁竟然死活没能跑出去，正门的守卫太湖人他不敢硬闯，就想着去后院爬树，结果刚上去就被一只刀贴着脸颊穿了过去。他唬得身体一僵，从墙头直接摔了下去，半拉屁股都被摔青了，连着小半个月走路都一瘸一拐的。可就是这样，他也还是整天在太极殿里溜达，寻摸着哪里能跑出去。他已经要被憋死了。张晋忠似乎也忙了起来，自从送他回来后就一直没露面，太极殿里安静的像个牢笼，陈欢只能自己给自己找个乐子。好在寒冬过去，院子里开始出现了虫鸣，他就在草窝里找蟋蟀，把自己折腾得像个泥猴。轩辕镜一进来，瞧见他这副样子，完全没敢认。陈欢倒是很高兴，他虽然因为陈荣的缘故对轩辕镜不是多喜欢，但好歹是个新鲜面孔，他仍旧觉得高兴，连忙从草地里钻出来，抹了把脏兮兮的脸，露出个灿烂的笑容来。 先王殿下。 轩辕镜打量他两眼，有些说不出话来，半晌才摇了摇头。你这是做什么呢？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？陈欢捏着手里的蟋蟀给他看。 找大王。 他其实并不会逗蛐蛐，只是瞧见别人玩过，好像很有意思。 但怎么个有意思法，他现在还没有体会到。只是闲着也是闲着，捉两只虫打发时间也好。但这在轩辕镜看起来就很不务正业了，他眉头微微一拧，你如今在这里出不去，也的确是憋闷，倒不如看看书，修身养性。程欢脸色发苦，太极殿里书不少，可他看不懂，一本书下来也只有几个字是他认识的，这样还怎么读？再说那是先皇后的遗物，他也不太感动，总觉得自己这样的人若是碰了，就玷污了那些东西。但这些话他不会和轩辕镜说，因而他只是摇摇头。 谁爱看那些东西啊？殿下，您来是祭拜先皇后吗？ 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只是轩辕凛许久没来拜祭先皇后，又碍着承欢在这里不肯过来，便遣了他来走一走。轩辕镜颇为无奈，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还要躲着一个奴才，这说出去谁会信？他又觉得古怪了，若是轩辕凛当真对承欢没有一丁点的意思，躲什么？这躲人的心思无非是两种，一种是烦了，一种是心虚。若说是前者，皇帝把人放在太极殿就变得很不合理，既是厌了烦了，哪里放不下一个奴才，偏把人安置在这没人敢怠慢的太极殿，带累的一代帝王连祭拜都来不了。若说是后者，既是心虚，必然是入了心的，不入了心又怎么会虚？轩辕竟被皇帝闹得摸不着头脑，瞧见承欢还脏兮兮的戳在一边拿他当新鲜物看，额角不由一跳。你且回去梳洗，清理干净了再来说话。承欢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还脏兮兮的，心里却不介意，反正轩辕凛也不在，他就是脏了点，邋遢了点也没什么关系，因此犹豫着不想走。轩辕镜脸一沉，快去。承欢惊奇地看了他一眼，大概没想到原来温和的贤王殿下竟然也会有凶巴巴的一面。他不怕轩辕凛发火，却有些怵虎着脸的轩辕镜，大概是以往得罪人的时候很不客气，所以总觉得轩辕镜会报复他。他现在跑也跑不了，躲又躲不开，就算不用惊动外头的禁军，轩辕镜也能收拾了他。 去去去，这就去。 承欢瞄了他两眼，见他没有要跟着自己来，趁机揍自己的意思，明显松了口气，喊了春明去给贤王送茶，自己却缩在偏殿不打算动弹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春和就来喊他了。贤王殿下，让你过去说话。承欢抱着腿哼哼， 你和他说我腿疼去不了，全身都疼，哎呦疼啊，疼死了疼死了啊啊！ 春和他一脑门汗，无语地盯着承欢看。 程公公，你就别闹了，先王殿下那么好的人找你说话，还能得赏赐，干嘛不去？ 说起赏赐，承欢忽然想起来，自己在御书房摆着的那些古董文玩里藏了不少银子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新去的小太监找到偷去。他肉疼起来，却又跑不出去，抱着被子叹气。程公公就这么不待见本王？轩辕镜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，承欢一见他就觉得心虚，以往也这样，但那时候轩辕镜忙着筹办先皇后的祭祀典礼，没工夫理会他。可现在不一样，平白无故就跑来这里，该不会故意来找他的吧？承欢想着讪讪笑起来。 怎么会呢，就是我这见人事多，怕污了您的眼。 轩辕镜不自觉皱起眉头来，很不喜欢承欢这种说话方式，怪不得轩辕凛总说他刻薄，他只以为是对着旁人，今日才知道他连自己也不放过。他忽而又好奇起来，轩辕凛到底是厌恶承欢对旁人刻薄呢，还是厌恶他对自己刻薄？真是全身都疼。轩辕镜还记得他去年险些冻死在这里的事情来， 想着大约会有后遗症，这话问的也不全是敷衍。但程欢没敢继续装假，不情不愿地从床榻上爬起来。 不疼不疼，先王殿下找奴才什么事？ 他满脸都写着这个人怎么这么多事儿，看得轩辕镜都有些无奈了。只是想找你说说话。他见程欢还是一副想要赶他走的样子，嘴角微微一勾。皇上今日胃口不好，本王颇为忧心。程欢瞪圆了眼睛看过来。 他胃口不好，他 很明显地露出沮丧的神情来，垂着头没吭声。轩辕镜微微一怔，这是怎么了？皇上胃口不好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这副样子？看他这样，很容易让人想起来先皇后还在的时候，太极殿养着的那条大黄狗，蔫儿大大的时候也是这副样子，垂头丧气的让人怜爱。你不用担心，太医开了方子，只是劳累过度，休养两日便好。程欢蔫大大的 哦 了一声，看起来仍旧没精神。轩辕镜不知道这话哪里戳中了他的痛脚，让他忽然间就成了这样子。眼见他一时半会儿回不过神来，轩辕镜也不再留，抬脚转身就走了。程欢却跟上来，亦步亦趋地跟着他到了太极殿门口。轩辕镜抬了抬手，你有话要说？程欢没有，就是想听他多说说轩辕礼。但轩辕镜显然没领悟他的想法，只抬头看了眼主殿。你们的差事做得不错，皇上至孝，你们好好侍奉先皇后，也算是为皇上分忧了。这话说的程欢眼睛微微一亮，可心里到底很担心。以前轩辕林眼泪胃口偶尔不好，但从没有要到宣太医的地步。程欢想去看他，可出不去，就算出去了也到不了大明宫。万一他真的走了狗屎运，混进了大明宫，可轩辕里一病，陈荣也会去吧？还是说陈荣已经住进了大明宫？他想起轩辕里病着的时候温和模样，心里酸酸涩涩的疼。就算陈荣之前不喜欢轩辕里，可看见他那副样子也一定会心动的吧？越想越难过，陈欢没顾上轩辕镜还在，抱着膝盖蹲在门口叹气。轩辕镜失笑，你呀，这宫里的规矩真是该好好学学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